我希望你把那些烦恼不开心的事情全部都赶出门外，只留下开心，只留下对于接下来未来包括对于假期的一些期待啊。我们有时候听歌，其实音乐的选择是双向的，不光是我们来选择歌曲，可能音乐也在挑我们。比如说昨天晚上我就打开手机推过来的就是这首 Nirvana 涅槃乐队 Smells Like Teen Spirit。这首歌曾经在滚石杂志评出的历史上最伟大500首歌曲里面排名第九位，排在他前面的第八位就是 Beatles 的 Hey Jude。

时候一遍一遍的重复，一遍一遍的唠叨，就是担心你听不到这样的关心，这样的一份祝福了。接下来我们将平稳的进入音乐快车道，我们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来自 Jim 邓紫棋，他在综艺节目大火之后出的这张专辑《新的心跳》主打歌。 音乐快车道， 我猜今天开车是要排队的，买咖啡也要排队，甚至在电梯里面打哈欠都要排队，好吗？这样的一个需要活力需要动感的早晨，我已经为你选好音乐了，所以你只需要把你的耳朵交给我。继续我们来听到五月天《伤心的人别听慢歌》。早上好。 你哭得太累了，你伤得太深了，你爱得太傻了，你哭得就像是末日听慢歌，很慢很慢的歌，听它心如刀割，是不是应该换一种节奏了？不要再问谁是对的，谁是错的，谁是谁非，谁又亏欠谁了？反正错了，反正输了。 般热烈，爱情来拉扯间，一路曲曲折折，我还是去开明日的新角色。听慢歌， 堵车不堵心，音乐加速度，暖心提示，堵车的时候多听歌，少上火。

莲花。 这首歌没有出现在任何榜单的 Top 10当中，但是我猜你可能会喜欢 Angie Miller This is Alive。 他在里面有一句歌词叫我们将彻夜摇滚这座城市。而作为一名歌手， Angie Miller 他的两只耳朵都有不同程度的这个听力障碍和听力缺失，所以即便是这样，他在唱歌的时候要把这个耳机的反送开得非常大才能够听清楚里面的细节，但即便是这样也依旧没有阻挡他对于音乐、对于摇滚、对于歌唱和梦想的这种情怀了。如果说你想要索要今天的歌单，很简单，在今天早上8点到10点钟的这样的一个直播节目里面，我会在待会儿9点30分之后通过直播来公布今天索取歌单的形式，所以到时候记得来回复关键词。继续我们要来听到小虎队爱，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我是思萌。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店资讯。 吴桥县龙欢杂技团9月28日至10月7日来京演出了，演出地点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饭店资讯。歌手臧天朔于昨天凌晨4:56因患肝癌于北京去世，享年54岁。消息传出后，许多音乐圈人士发文表达了对他的怀念。音乐人宋柯说：“小臧走好，做那只火鸟燃烧吧。”词作家导演贾丁感慨：“小臧走了，又永别一位好友，我们的时代正悄悄逝去。”台湾著名歌手费玉清公开发表亲笔信，宣布将于2019年巡回演唱会结束后正式隐退，为45年来的演艺工作画上句号。他表示，决定退休的最主要原因是双亲的去世让他感到失去人生归属，所以想要停下脚步，从容品味人生风景。据了解呢，费玉清明年的巡回演唱会将于2月8号9号在台北小巨蛋揭幕，5月11号赴高雄开场，5月18号19号再返回台北收官。昨天鹿晗全新单曲《时间停了》MV 上线，这支 MV 记录下了鹿晗在录音室里深情演唱的最真实画面。简洁却不简单的 MV 符合鹿晗创作这首歌的初衷，用最简单的钢琴配乐搭配属于鹿晗的最温暖声音，将成长命题娓娓道来。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西二环蔡胡营桥到阜成门桥南向北方向，西北二环德胜门桥到阜成门桥外环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在慵懒而舒适的周末上午，唤醒眼睛的是晨光，唤醒身体的是运动，唤醒心灵的是音乐。音乐加速度，用音乐启动新的一天。 To forget, but I won't let go. Looking at a crowded street, listening to my own heartbeat. So many people all around the world. Tell me, where do I find someone like you, girl?To your soul, give me your hand before I'm old. Show me what lovers haven't got a clue. Show me that wonders can't be true. They say nothing lasts forever. We're only here today. Lovers now or never, bring me far away.Take me to your heart. Without saying anything, all I It's easy to take me to your heart. 来自迈克学摇滚，曾经有那么几年，这首歌曲和这个《吻别》两首歌同样出名，但是却分开了不同年龄段的朋友。可能我们对于一段熟悉的旋律，就是对于它的这种最开始的第一印象非常重要。如果它刚好唱到你心里面了，那就很难忘掉了。今天的北京是晴空万里，那我在今天的歌单当中还加了一句话，我说降温是秋天的一种搭讪，所以此刻不妨把车窗稍微摇下来一点点，我们跟秋风来一次正面邂逅。你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此刻回复0929就可以收到今天早上8点到10点钟两小时的音乐加速度歌单。我知道你今天可能会很忙碌，可能会很操心，但是在这样的日子里面，在今天周六的早上8点到10点，我希望告诉你，在音乐当中4个字5个字不准不开心好吗？我们可以在音乐里面释放一下，开心一下，去找找那种快乐。同时呢，在今天的音乐里面也希望给你分享这些能够快速达到心灵的一些好歌曲。